所有观众面面相觑。正如吕伯远的判断，他就是因为水平太高了才会中了那个强力袭击。若只是普通玩家，那一抛投早已经将包子入侵摔翻了。观众们毫无疑问都是普通玩家，所以他们对于云山乱身形下沉、略后仰加高举双臂貌似投降的动作万分不解。吕伯远在心里怒骂包子搞幺蛾子的时候，殊不知所有观众却都在诧异他吕伯远在搞什么幺蛾子。再到现在，平素比赛并没有那么多话的吕伯远在频道里大叫大嚷，类似你神经啊这等话语上纲上线的话，都可视作是人身攻击了吧。吕伯远现在很失态啊。不止观众如此认为，连电视转播中的解说潘林都在如此评论着，实在是吕伯远和他一贯的作风有些太不一致。 冷静点。 结果谁也没想到，场上吕伯远的对手包子居然频道发言训诫了他一下。 慌慌张张的成什么体统啊， 一句完了又来一句，这种批评也不知包子是从哪里跟谁学来的。 我去， 吕伯远叫的，这家伙莫名其妙的训诫自己来了，大家是对手好吗？我慌张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更何况我哪有慌张。包子这一边训人呢，操作还没停，板砖不中又抛了把沙过来。吕伯远心里有点不淡定，但确实也没慌张，云山乱躲避攻击躲得很好。抛沙之后，包子入侵逼得更前，但吕伯远的云山乱又不是什么远程职业，巴不得对手离得近些。包子入侵上前，他自然不会回避，只是盯着对方的举动。吕伯远此时不想再追求主动了，他准备恢复柔道的正经打法，咱后发制人，先看好这家伙要搞什么花样再说。于是在吕伯远刻意放缓的节奏下，包子入侵杀到了云山乱面前。 板砖， 吕伯远快哭了，这真的是如传说中的冷却一好就用吗？说实话，真要去计算这节奏也挺烦的。专袭虽然不是低阶技能，但也没高哪儿去，也是流氓转之后很快就能学到的技能，冷却也很短。照包子这种密集的使用程度去心算这技能一次又一次冷却的话，着实有点分散注意力，这大概就是这家伙频繁使用这技能的真实意图吧。专袭这技能伤害不大，但因为有可能产生控制效果，所以不得不防。包子频频使用这技能，让对手总是不得不防，非常干扰对手的注意力。再加上很多时候这家伙都是乱用仪器，冷不丁的来一下刁钻的，还真有些难防备呢。吕伯远有点恍惚，觉得自己好像摸到了对手的战斗思路，可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专袭，干扰对手注意力的同时，对自己的攻击节奏也是一种扰乱呢。毕竟技能使用都是要选时机的，有些时候明明用另一技能效果更好，但是包子这全都转用了专袭，感觉好像有点得不偿失啊。刚刚觉得有点领悟的吕伯远，接着又一细想的时候，发现又有些说不通了。吕伯远很遗憾地走入了一个误区，他居然开始细心琢磨包子的战斗思路，试图从理论上做出合理的解释。而这可是接触包子日子更久，比吕伯远经验更丰富的叶修用了两年都没做到的事儿。至于为什么喜欢用专袭，这个叶修倒是可以告诉吕伯远答案，因为专袭一获取不起眼儿，用完随手一丢就毁灭凶器。试图用荣耀理论去解释这一问题的吕伯远只会越想越远，越想越迟疑。后发制人，这是柔道很正统的打法不假，不过这种打法想打好，对对手的解读要准确，判断要果断，眼要快，手要准。但现在吕伯远试图解读的是包子，叶修用了两年都没解开的 谜一样的包子。于是他输了，稀里糊涂的，莫名其妙的就输了，直至角色云山乱倒下的那一刻，吕伯远才从他研究包子的思考领域里退出来。居然输了，吕伯远诧异，他有一种时间还有很多，生命还有很长的错觉。研究包子的思维实在是一个让人忘却一切的无底洞。从选手席出来时，吕伯远还在挠着头，下场的路上他一直抬头看着大屏幕上的回放，直至回到轮回选手席的时候，吕伯远一拍脑门， 靠，傻逼了。 上场时明明想着主动一些，积极一些，不给这个奇怪的对手乱出牌的机会，怎么打着打着就又变成去钻研对手的牌路了呢？ 意志不坚定啊。 吕伯远懊悔万分， 不知怎的，有那么一瞬间忽然就觉得这样打不行啊，必须要看清楚。 吕伯远说。 结果看着看着就输掉了是吧？ 吴起说。 是这样。 吕伯远点头。 3-0了，哎，我说。 江波涛提醒大家，此时他们真的很落后，现场的星星粉丝们又是跳又是叫的，10-0的呼喊不绝于耳。轮回随队而来的粉丝团这时都有些消沉了，个人赛居然全军覆灭，这实在有点打击士气。 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打呀？ 杜明问个人赛场上的三位。三位面面相觑。 比赛嘛，在所难免。 牧师选手方明华安慰大家。 擂台赛扳回2分。 孙翔站起身了，他是轮回擂台赛第一个要上场的。 加油。 队友纷纷鼓励。 1-3啊。 有人说。 别别，我想上场，我想和星星的那个妹子交手。 杜明忙道。 想报仇啊。 众人笑。他们当然还记得杜明和唐柔曾经在全明星周末上有过交手，那时候的唐柔还压根不是什么职业选手，只是个荣耀新人，但是那股不罢休的狠劲儿着实让人印象深刻。杜明也在那次全明星周末大失面子，被唐柔羞辱完又被叶修修理了一顿，郁闷了好久。 我记得那次叶修也有和你打呀，你怎么不打叶修报仇啊？ 有队友立即就提到了这个问题。 报什么仇啊？只是想交交手而已。 杜明说。 是看妹子漂亮吗？ 吴起搂着他的肩头笑道。 嗯，确实是很漂亮。 啊，滚滚滚。 杜明把他推开。0-3落后，轮回的气氛却还是那么自然。几乎没有人急吼吼地跳出来叫嚷着接下来一定要拿下一类的口号，但是即将出场选手的眼中却并没有缺少这种坚决。电视直播里，潘林在分析着两队擂台赛可以排开的阵容，而李一博此时有种大梦初醒感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个人赛，他好像从头到尾一言未发，有几次潘林将话题抛给他的时候，他都嗯嗯哼哼地带过去了。他就这样小心翼翼，竟然到了比赛结束也一句点评都没有。 得刷一下存在呀。 惊醒的李一博听着旁边潘林分析阵容，找了个空档连忙就插入了。 是的。 李一博开口接过潘林的话头。 轮回的擂台赛一直都是孙翔和周泽楷一前一后压阵，中间再填一位轮换选手。星星方面，方瑞打头，唐柔收尾，也是他们比较固定的套路。从对位上来说，轮回是比较占优势的，而擂台赛上优势是可以叠加互补的。我想星星是不是会针对轮回这个布阵做出一些变化调整来应对呢？星星的阵中， 星星选手已经出场了。 这时潘林突然叫道。 是的，这是方瑞。 李一博介绍出名字的时候突然有点无力，他刚说完星星是不是会有变化， 结果星星就用他们固定的阵容上了。李一博郁闷呢，他现在哪敢把有关星星的话说满呢？他只是准备说出一种可能性，完了也要强调星星阵容不变这种安排的。结果话刚说到前半，星星选手就已经出场了。这个人赛和擂台赛之间的休息之间还是有点的，要不要这么积极就入场啊？针对我呢？李一博快哭了。 嗯，星星战队方睿提前就朝比赛场上走去了。我们看轮回这边，哦，轮回选手干脆也上场了，是孙翔。两队都没有改变他们常用的安排。 潘林说道。 这场比赛从个人赛再到现在的擂台赛，两队都没有太多根据对手做出的针对性布阵，看得出两队的心态都挺平和的，就是把这当作一场普通比赛去打，没有因为对手而有什么特殊对待的心态。 李一博此时只能如此说了。 不过现在轮回已经0-3落后了呀，接下来恐怕不能太放松了。难道他们真的会如现场观众所喊，被星星打个10-0吗？那星星可算是报了仇了。 潘林说道。只要换以前，说星星完胜轮回肯定笑掉无数人的大牙，但现在连电视直播中都可以坦然讨论这种可能性，星星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实力和地位确实提升得非常可怕。 看轮回接下来的表现了。 李一博心里其实不太看好的，但他哪怕预测，这可是星星，自己这样谨小慎微了，脸还是打得啪啪的，还是少做预测性的言论为妙啊。 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了比赛席，不过裁判看来还是要等休息时间够了。这场方睿对孙翔的比赛，李指导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？ 潘林说。谈你妹，老子不要做这种赛前预测呀。李一博心中怒骂。